爱上了寂寞。

放弃了自己。

在发烧，爆米花的味道。

的眼睛眯着笑，爱你喝可乐但你嚼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，跟你说今天的烦恼，跟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透，好喜欢你知不知道， 守护，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。

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心与肺啊，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都能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